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暗格里的秘密》，作者尔东兔子，第48集。突如其来的争吵。从小到大，丁宪这姑娘说聪明也不聪明，说不聪明有时候也是鬼灵精，可会抖机灵。叶长青喜欢她，从小便将她带在自己身边学画画素描，意外发现这丫头学得有模有样。不过那个时候她不得势，说话没什么分量，饶是这丫头再喜欢，姐姐不愿意在她身上花这钱，她也无权决定她未来的路，只能偶尔带她出去采采风。那时候不止叶婉娴，身边大多数家长都认为学画、学音乐、学艺术都是有钱子弟的玩法，他们这种底层家庭能把孩子供出来已经是难上加难了。从小思维定势，丁宪也知道自己学画的可能性几乎为零，于是便把大把的注意力都投放到学习上。一路走来，乖巧懂事，成绩优异，深得老师家长的喜爱。尽管如此，他也从来没有想过要考清华这种事。虽说许多小孩小时候爱在各位长辈亲戚面前表达自己的雄心壮志，长大要考清北，但丁宪从小就不曾说过这些豪言壮语，也不曾想过。他对自己的要求很简单，离开北京就行，越远越好，反正是绝对不会留在北京的。这一下就把他的计划全然打乱了。至此之前，他都只想去杭州上个普本，所以他很珍惜现在跟周思月在一起的时光。他怕以后他往南，他留北，再见已不知是何时。丁宪很清楚，自己目前的成绩重点线外徘徊，运气好了刚过线，运气不好就只能在二本挑个好专业，别说考超重点线100多分的清华了。 考清华吧。嗯， 我考不上。 哼，考不上还不知道好好学习啊，整天跟着孔沙迪瞎混。我发现你这人得管，三天不管就上房揭瓦，一点没有自觉性。 丁宪小腹骤痛，疼得他直抽气，没有力气再搭话了。在周思月刺耳的讥讽声中，他羞愧地低下了头。 我试试吧。 周思月不知道什么时候给他倒了一杯热水回来，水杯往桌上一摆。 嗯，趁热喝。 说完他便不再搭理他，专心刷题去了。丁宪捧着水杯故意戏谑道： 挺有经验啊小伙子。 狗屁，小时候养过一条狗，每个月我还给它揉肚子。 周思月头也不抬，做了一道选择题，随意说道： 狗也会痛经？ 丁宪不可思议地看着他，傻愣愣地没反应过来，无法想象那画面。 啊！ 周思月整个人都笑颤了，靠着椅背一边揉他的头一边说： 傻不傻，这都行。 两个人放学回家，门还没进呢，就听见里头传来一阵争吵声。两人皆是一愣，互相看了一眼，红墙外雪地中，两人就这么傻愣愣地站了会儿。里头传来一声巨响，紧接着又是三声，仿佛是三声闷雷在这雪夜里炸开。里头传来周夫人撕心裂肺的哭声： 周宗堂，你混蛋你！ 周宗堂坐在沙发上，右手撑了撑额头，口气颇无奈： 别闹了，孩子们快回来了。 你昨儿说跟老郑去喝酒，我下午刚去跟老郑媳妇打牌呢，人家说老郑昨晚在家待着给儿子补习功课呢。周宗堂，你骗我。 我没骗你，老郑确实也去了，只不过人后来接了电话先回去了。我怎么知道老郑的媳妇为什么那么说呀？ 不信，不信你让老蒋过来作证，老蒋昨晚可是全程都跟着我呀。 放屁！老蒋是你的人，帮你撒过一次谎，你认为我还会相信他吗？周宗棠，你要是在外头有想好的，你早点跟我说行吗？别这么折磨我了。 都说了没有，别闹了，小慧，我那么大一个人做事能没分寸吗？咱俩结婚这么多年了，我什么时候做过对不起你的事儿啊？ 啊，上回你单位还有个小姑娘跟在你身后，周主任长周主任短的，老郑媳妇儿说你单位有小姑娘约你吃饭，你全当我傻吧？ 神经病又犯了是不是啊？老郑媳妇就是唯恐天下不乱，她说的话也就你信。够了，锦辉，再闹下去思月就该回来了。 月末是真怕周思月回来，李锦辉呜呜咽咽哭了一嗓子，里头声息渐弱。那天晚上周思月都没有再开口说过话，吃了饭就回房了。等丁宪写完作业出来，透过门缝还能看见晕黄的光线。周夫人端着一杯牛奶正往周思月的房间去，见丁宪出来，她忙用手捋了捋头发，冲他比了一个手势，示意他小声一点，柔声问他：“ 嘘，饿吗？” 面对这样的周夫人，丁宪无论如何都无法跟下午那个声嘶力竭的声音联系在一起。丁宪摇摇头，周夫人又开始旁敲侧击地打听：“ 哎呀，思月下午回来都不太高兴，是学校里遇上什么事了吗？”“ 没，大概是最近学习太累了。” 丁宪又摇头，替周思月圆。周夫人若有所思地点头，温柔地抚了抚丁宪的小脑袋：“ 乖，早点睡吧。我去给他送杯牛奶。” 周爷，我帮你送吧，正好我有题要问他。 好。 周夫人爽快答应，把托盘递给他，上面还放了几片面包，给周思月晚上充饥用。丁宪接过盘子端在手里，周夫人又叮嘱了两句，让他俩早点睡，刚转身又折回来：“ 哎，对了，宪宪，下周六思月考试，我准备去雍和宫上香，顺便也帮你求求高考的事儿，你要不要一起去啊？”“ 好。” 周夫人欣慰连声赞叹：“ 哎呀，还是生女儿好啊。” 丁宪目送周夫人的背影消失在转角尽头，刚转身后方的门开了，周思月倚着房门居高临下地看着他：“ 你要去上香？”“ 你不是让我考清华吗？我先跟佛祖打好关系，让他老人家在考试那天给我高抬贵手。” 周思月哼笑转身进去，丁宪端着餐盘跟进去，关上门把东西放在桌上。出乎意料的，周思月的房间比他想象中要乱一些，桌上乱七八糟丢了一堆书，餐盘都只能堪堪挤了一小块的位置，书桌旁的书架上全是乱七八糟的杂志和竞赛书，意外的还有军事理论。丁宪把东西放下后新奇地看着他书柜上的书：“ 嗯，你喜欢军事？”“ 嗯。” 周思月咬了口面包，抬头扫一眼，淡然点了点头。丁宪若有所思地点点头：“ 哦。” 接着丁宪瞥了周思月一眼，少年兴致不高，低头写卷子。丁宪没地方坐，只能站着，总不好一言不发就往人家床上躺吧，何况主人也没有发话。刚想到这儿，写题的主人忽然开口：“ 妈，没时间收拾，你自己找工作吧。”“ 我不做了，我只是想告诉你一声，我不会把我在你家看见的听见的跟别人说的，谁都不会。而且哪有不吵架的夫妻啊，放心，我一个字都不会说的。” 丁宪举出三根手指表忠心。听到这，周思月微微侧头，用舌尖轻轻顶了下腮帮，似笑非笑把笔一丢，忽然转了个圈， 椅子背朝后，贴着桌沿，双手交叠在胸前，冲他微微挑眉，眼神往下一指，示意他坐到对面的床上。丁宪慢慢挪过去，周四月等得不耐烦，直接按着他的肩膀坐下去。丁宪一屁股被人按在床脚位置，两人视线终于齐平。周四月略高，微微垂眼， 是不是觉得我其实也没有表面上过得那么幸福，你心里觉得平衡多了？ 没， 说实话。 好吧，有一点儿，但绝对没有幸灾乐祸。 我妈不上班，她所有的生活重心全在我爸身上，但是我爸工作忙，没有那么多时间陪在他身边宽解他，所以他总是怀疑我爸出轨，听风就是雨，一听到点蛛丝马迹就回家兴师问罪，闹得鸡犬不宁。这样的事儿不是一次两次，我都习惯了，你也不用安慰我。我妈这个人蠢，从小没有吃过苦，她永远相信这个世道是太平的，别人也都会为她好，所以别人说什么她都信。这些我都知道。 你， 丁宪犹疑地看她一眼，攥紧衣角。周思月自嘲一笑， 是不是觉得我没你想象中那么好了？ 怎么会呢？我觉得你很好，真的。 听周思月那么说，丁宪急了，连连摆手，脱口而出，急于得到他的肯定。刚抬头，就撞见了周思月深邃的眼里。夜深人静，万籁俱寂。窗外黑漆漆的一片，万物皆已沉睡，花叶不语。而屋内，两人静静凝神相望，却让丁宪觉得此刻是多么的惊心动魄，似乎有什么要破壳而出。他只觉得心跳不自觉地加快，而周思月的眼神颇具深意，且来势汹汹，甚至直击他的灵魂。 有些事儿，看破不说破。丁宪，你跟着我，我不会让你受委屈的。 这个男人真的太能拿人了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多多转发评论啊，我们下集再见。